在约旦举行的2016年国际足联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赛程全部结束，我国队荣获冠军。我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是在平壤时间22号进行的，在全场比赛中两队都没有得分，最后以点球大战方式决定胜负，我国队以5-4战胜日本队，荣获冠军。颁奖仪式上将获得2016年国际足联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赛冠军的我国女足队员颁发了优胜杯和金牌。